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OK，好 可 的。 以， 老 可 师，晚 以。 上好。晚上好，今天最后一堂课了，看看有没有充点流量，会不会同学多一点？有很多同学是在美国啊，那个时间赶不上，也有同学是有长期请假了，我都知道。大家现在剩，我就至少可以 regular 上课，或者有跟我请假要听录音的，我们就留在群里啊。那今天最后一堂课，我们先把上次讲的内容稍微复习一下。还有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那个名字写上去啊。就有一些人上面写 iPhone，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想至少知道谁来上课，什么 iPhone 啊、iPad 那些，是不是可以把你们的名字写上去？这尤其是以后法华经，我要也一定要开始点名啊，因为那个是大经，课也比较难，又不上课听不懂，跟那个楞严经一样，话点名，所以你们要把名字写上去啊。好，那个上个礼拜讲故事讲到，有一个佛叫做药王佛啊，这个药王佛啊是个。那么他那个佛的世界叫做大庄严啊，也是个净土。那么也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啊，叫做宝盖啊。宝盖呢是一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其实就是福报很大，他的这个尤其是财福报大得不得了，非常的大。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呢，就他呢有1000个儿子啊，那这个转轮圣王修也非常诚心的修行啊，所以就是用财供养了这个药王佛，那这个药王佛呢，他的寿命 他 有 们 二 去 十 参 大 加他们。 劫，这转轮圣王就是福报很大，很有钱啊，他有1000个儿子，所以转轮圣王呢，他大概寿命5劫啊，这个但是这个庄严这个药王佛啊，他寿命有20小劫。所以转轮圣王就是在转轮圣王啊，这个宝盖啊，他活的时候呢，就供养这个药王佛。那么他还告诉他那1000个小孩啊，死了以后啊，希望这1000个小孩都能够继续供养。那这些孩子们呢，也非常听话啊，就继续供养。但其中有一个王子啊，叫做月盖，那爸爸叫宝盖，这儿子呢叫做月盖啊。那月盖就在想说，我全家啊，爸爸这个到现在，我们全家都是这样诚心的供养啊，就供养财宝。那么他说，他就心里在想，这个讲了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财布施啊，那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比这个财布施更好的供养？不是布施啊，财供养有没有更好的供养？他就心里在想啊，那么就是这个天上啊，就是当然有佛啊，就知道他心里在想这个啊，就教这个月盖啊说，哎，除了财供养之外，其实还有个更殊胜的，叫做法供养啊。这个法供养啊，非常非常难得可贵啊，就跟这个月盖讲什么叫做法供养。其实法供养呢，就是你对于所有大乘的经典，你都能够仔细去思维了解，而且能够摄受，就是其实你真的能够了解空性啊，就是对于这个空性大法你能够了解，这个就是法供养。但是上一次有个同学就问我说，诶，这个经文上面有讲到法供养跟最上法供养这两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啊？其实啊，它的这个差别啊，只是你修行的程度啊，你这个法供养，你能够做到法供养，至少你能够了解空性啊，知道万法无生，那么你在空性上面是要有修养的。那当然，你从假先入了空，你最后还是要从空能够出假。而最上法供养呢，就是在从空出假的这一段啊，更加的自在啊，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自在呢？就是你悲呀，你有悲心，所以你不会住在涅槃里面。而你有智慧，你也不会住在轮回里面。所以，空有两边非常的自在，需要在空就在空，需要在有就在有。事实上，它更多的是在形容从空出假之后啊，在这个娑婆世界救苦救难救众生，但是你的心是非常的自在。哦，你甚至十二因缘呐，这些诸如此类东西，对你来讲其实都根本不是一个障碍。 我们说啊，你投胎之后啊，生就会这个有苦啊，老死等等。对于你来讲，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得到这个最上法供养，能够用这样子最上法供养去供养佛的这一群菩萨来讲，生死啊，他是已经自如了。啊，这个地方就是在讲法供养跟最上法供养的差别。那么，所以我们上次啊讲到，我们就从最后十三品最后一点点讲啊，佛告天地。就前面讲这个月盖啊，解释完了法供养跟最上法供养，那么佛呢就告诉天地啊，就继续解释啊，这个讲这个故事，他说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集结宝仪延伸之具以供养佛。佛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萨行。所以这个王子月盖啊，他就随着这个药师佛听到了这些教导，当下就证得了柔顺忍啊。其实这个忍啊，其实是各种不同的功夫。我们说有无生忍，对吧？无生法忍，他这边证得的呢是柔顺忍啊。王子月盖其实还没有真正大修行啊，他只是听到了这个药王佛的解释啊，他就证得柔顺忍。这个柔顺忍啊，当然这个功夫还没有到无生忍啊，但是他的这个心啊，就这个非常柔顺至极啊，那么可以虽然还没有达到无生啊，但是他这个功夫也是柔顺的极致，也是非常了不得啊，得到柔顺忍那么他呀就。也是当下就把他身上的这些所有的宝物啊、衣服除下啊，就供养给佛。但是呢，他跟佛说啊，这个药王佛说，他说世尊啊，那个你灭了以后，我呢就会接着行法供养。你在的时候啊，我才供养；你灭了以后呢，我就行法供养。我发誓，我要守护正法。啊，这个王子这么发愿啊，他说：“那当然也希望你能够这个佛啊，药王佛，你能够加持我啊，让我能够降服，有力量，有智慧，能够降服众魔。当然，这个众魔包括自己的心魔，所以我能够修菩萨行啊。所以这个时候，佛知其身心所念而记之曰：‘汝于末后守护法乘。’啊，这个佛啊是药王佛，他听到了这个王子的心声就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那么我现在就为你受记。这个记啊，就是受记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预知将来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你呀、啊，在我灭了以后，肯定可以做法供养，守护我们这个佛法啊，佛法之城。那么天地持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授记，以信出家，修习善法，精进不久，得五神通，具菩萨道，得陀罗尼，无断辩才。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满十小劫。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所以这个佛陀啊，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陀，就继续跟天帝在那里讲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时候啊，那个月盖王子啊，他呢就得法清净啊，就基本上呢，哎，就是见了十相之法啊。那个时候啊，那么也就随着药王佛就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当然非常精进的修行，不久呢也得到了各种神通啊。我们说这个神通是来干嘛的？其实度化众生用的啊。那么也具各种行菩萨道啊，得到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啊。其实这边来讲，很多是在讲大定啊。那么而且辩才无碍。那么在药王佛灭后啊。他就以他的神通啊，说他所修成的神通啊，这个总持陀罗尼，还有他的辩才啊，就不停的在弘法，满了十小劫。那么，药王如来啊，就传法，那帮着，所以这个药王如来，所教给这个王子的所有的这个佛法，他转法轮就是讲法，哇，他就遍布啊全世界。那么这个。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给予此身化 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力不退转，14挪由他人发声闻辟支多辟支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这个月盖啊，他就守护佛法嘛，就是传法转法轮啊，非常非常的精进啊，勤行精进。这个月盖王子非常的以精进闻名啊，所以你看他在此生啊，他就度化了百万亿人，各式各样的众生，其中呢有百万亿啊，其实是修大乘的啊，他度大乘、中乘、小乘。那么大乘呢是哇，有百万亿人，这个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力不退转，就是我发心一定修大乘，而且这些人在他的度化之下已经到不退转，也就是这些修大乘人基本上也明心见性了，才有办法不退转。而还有十四挪由他人，这个挪由他呢是亿的意思。我们上次的课有教过啊，14亿的人呢是修小乘、中乘或小乘，所以你看他发声闻啊，辟支佛心，就修小乘或中乘也很不错。虽然没办法修大乘，但他修小乘，至少自利。自己先能先行解脱，还有无量的众生，那就是如恒河沙般无量的众生啊，能够得生天上，就是修天乘啊，还不是人乘呢，他修天乘，所以福报也相当了不起啊。所以就在讲这个月盖王子啊，他跟药王佛结缘啊，他全家跟药王佛结缘，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爸爸。才供养，那么爸爸老国王叫儿子啊，这个王子呢开始这个也继续才供养，但是这个王子月盖他就发心啊，之后做法供养，然后得到了非常那个不容易的成就。那么天地十王宝盖，其一人乎今现得佛，号宝焰如来，齐王千子及贤劫中千佛是也，啊，我们先讲这一段。这个他就开始介绍啊，这个他就跟天帝，这个释迦牟尼佛继续跟这个天帝说，他说啊，当时这个岛国王宝盖啊，或这个转轮圣王宝盖，他说啊，他并不是其他人，其实就是现在的宝焰如来，他就是现在的宝焰佛。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也是。如果你深了解佛教或 study 很多的书，就知道宝焰佛啊，宝焰如来。但是呢，比较重要是后面的，他说他的那个王子，这个老转轮圣王，他有一千个儿子。那么这1000个儿子啊，就是我们现今贤劫，我们在贤劫中的千佛。那讲到这边呢，我跟大家稍微做点介绍啊。就是我们这个劫啊，一劫、两劫、三劫，阿僧祇劫这个劫是时间就印度啊，对时间的一个单位，定时间的一个单位。这一个劫非常的长，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一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一个佛的世界，它做一次转换，就是佛世界毁灭了，那么会再出生一次，就是每一次的转换叫做一劫。啊，那么劫呢，有小劫、中劫跟大劫啊。这个印度啊，他们这个文献是说，20小劫等于一个中劫，那么4个中劫呢，又等于一个大劫啊。所以你看啊，20小劫是一个中劫，那么4个中劫也是一个大劫啊。那一个大劫就应该是80个小劫。那么这四，你看啊，你看一个大劫是不是有4个中劫？所以大家一定都有听过成住坏空，对不对？所以成住坏空就是这四个劫，就这四个中劫啊，就叫做成住坏空啊。那么，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点叫做贤劫，贤劫是在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成住坏空的这个住劫里面的一个小劫。啊，就是第二劫这个住劫，这个中劫里面的一个小劫叫做贤劫，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点啊。那么，这个贤劫啊，有在娑婆世界，这个贤劫不见得是在娑婆世界啊，在娑婆世界的这个贤劫，这个时空交汇点呢，在贤劫这个点上面啊，贤劫跟娑婆世界交汇点会有1000个佛 注视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么住世成佛，这样有听懂吗？哦，一个大劫有四个终结，那么现在呢，四个终结叫做成住坏空。我们现在处于住劫里面其中的一个小劫，因为每个终结还有20个小劫，我们现在叫贤劫。而贤劫跟娑婆世界交汇，这个时空交汇呢，有1000个佛会在娑婆世界住世成佛。啊，那么这一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就是在讲几个重要的人物啊，从迦罗鸠孙陀为始得佛，最后如来号曰娄智，月盖比丘则我身始。这什么意思啊？这1000个佛，第一个佛叫做迦罗鸠孙陀，这个人就是那个转轮圣王的第一个儿子。那还有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没有讲得很清楚。而第四个儿子，各位同学，就是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好，那转轮圣王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这个贤劫的第四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点上面，释迦牟尼佛。而释迦牟尼佛，他那个佛运灭了以后，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呢，56亿什么7000万年左右，还会有下一个佛过来嘛？所以这个老转轮圣王的这个宝盖啊，宝盖王他的第五个儿子就叫做弥勒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国运灭了以后，完走完了以后，这个过了一阵子呢，这个弥勒佛就会出来。啊，那么所以你看，他有1000个儿子啊。那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细讲这1000个人，但我们还会再提一个人呢，就是第一千个佛呢，叫做娄智。啊，这个第一千个娄智是谁，知道吗？你讲他的这个俗名，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叫做韦陀尊者。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佛啊，后面经常有站着一个护法。啊，这个护法就是这个韦陀尊者，或者是韦陀尊天，他也是一个菩萨啊，以后会成佛。他呢就发心，就是护他999个兄长，所有人都成佛之后，他最后一个过来，他就是的第一千尊佛啊。所以呢，他就最后他就说，月盖就是我啦。这个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讲故事嘛，所以他就说，那个月盖比丘，哎，就是我贤劫中的第四个佛，就是我啦。哦，这个故事其实很有趣，因为跟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那个我们的老大家的老师佛陀非常就是他的故事啊，所以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那么他说啊，如是天地当知此药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是故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啊。所以你看，现在再看这个故事就觉得有趣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其实在讲他有一世在开始修行他的爸爸哦，跟他自己的事情。那么他自己呢，从药王佛那边得知法供养的殊胜，所以他就教导他的学生，包括天地，就跟大家讲，他说：“你看，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故事来跟大家讲，法供养非常重要。所以大家以后啊，其实供养佛啊，最重要的是法供养，也不是拿金银珠宝去供，也不是烧香，也不是鲜花，也不是水。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崇高的，就是我们的非常清净的心意啊，当然是很好。但是对于佛来讲，真正最重要的其实是法供养。我还记得前两天跟同学在上海聚会，我还跟他们说，我台北的家现在还是啊，有一个很蛮大的佛堂啊，也挺庄严的啊，这佛像啊弄得很好看。但是我现在在上海的家，我没有佛堂，我也没有佛像，但是我敢说，我现在的这个供养佛的心，其实是比任何一个时间都虔诚。但这个是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啊。就其实这是一个一开始我们的心不够诚的时候啊，的确会需要有些佛像啊或佛堂什么的，能够帮助我们把心静下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越来到后来啊，其实那个佛啊就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就是心佛无二无别嘛，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其实哪有什么佛像需要拜，都在我们的心啊。你真正礼佛，也不是烧香，也不是拜佛，也不是跪拜，当然这些都很好，都是事修，但是最重要的，你是要 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所有的这些，这个叫不可思议身经，就是在讲的这个空性大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供养佛最重要、最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又回到这个供养啊，就是供养佛啊。嗯，我觉得随你的心意啊。如果有很多我们藏传佛教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水杯啊？水杯其实代表清净啊。这个尤其是我们老师说心不净的时候，就给佛供养那个水啊。因为你在倒那个水到杯子里面的时候，又不能全满，但又不能溢出来。所以你在供养的所有的杯子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要非常的平静啊。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心中。啊，那所有的这个佛性啊，佛性的开显才是真正的供佛最重要的。好，那我们再讲，继续讲第14品，叫做逐雷品啊，这个流通分啊，重要的这个流通分啊，也不长，我们把这个讲完啊。因为今天还有几位同学愿意这个跟大家做分享，我想也很难得啊，最后一堂课啊，所以我们就先花点时间讲完，再跟同学交流一下。好，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已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诸于汝。”啊，这个佛陀就跟弥勒菩萨讲。那个弥勒菩萨大家还记得吗？他也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啊。那你现在大家知道，原来他是在某一世是佛的弟弟啊。那么他就跟弥勒讲说啊。我今天把我这个无量无累世累劫所修的这个甚深大法，我现在交付于你了。这个甚深大法，其实当然所有的这个了义啊，也都是甚深大法。但是这边当然特别是在讲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不二法门就是甚深大法，就是空性大法啊。他说：“如是被经，于佛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他说：“弥勒啊，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我交代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现在把我这累世累劫所学的这个最精华的这个智慧，我先交给你。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灭了以后啊，那么你们呐、啊，就是佛灭了以后，总之这个末世之中啊，是你们一定要以你们的神力，尤其交代弥勒菩萨这个地方重点，这个 chapter 的重点是弥勒菩萨。他说我跟你讲，你必须要以你的神力来护持，而且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维摩诘经能够流通于阎浮提，就是在这娑婆世界，就是那个弥勒菩萨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是有 commitment。你必须要，而且不是其他的净土哦，特别是在讲阎浮提，就是在讲我们的娑婆世界。他说你绝对不能让这本经文给断掉了，这本经文非常重要。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钱达婆罗刹等发阿耨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他说末世啊，虽然我灭了，那么也到了佛法末世。他说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众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以及非人众，像什么天呐、龙啊、鬼神等等啊，还有这个天龙八部等啊，他说这些众生，他都也都会有机会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们也都有机会要收大乘法门的哦，人家也会乐于这个大法，所以你看到大法呀，这个甚深之法，那一看就是在讲。这个大乘之法啊，实相讲空性实相，所以他说人家也会想要来学这个法。他若使不闻如是等经，则失善力。如此被人闻是等经，必多信乐，发稀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力而为广说。所以他继续跟弥勒菩萨说：“你知道这些众生啊。”他们都一定都有很多众生是想修大乘法门的。如果你不让他们，或者你让他们没办法哦，就你不护持那个经就玩完了，right？你如果不让你应该讲，你让他们听不到这个法的话，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啊，哦！他就这样跟弥勒菩萨讲，他说这一些人呢，他说你相信我，他听到这个经文啊，他会生信心，也会生快乐之心。 而且会发稀有的心。发稀有的心，也就是说发菩提心。他说这些人你要相信，而且他会顶，当以顶受，非常诚心的修行啊。你为了这些众生的利益，你必须要能够让这部经为广为流传。啊，这个是他第一个交代弥勒的事情。那么再来继续交代，他说：“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啊，他说继续讲，就所有的这些菩萨，菩萨就修大乘法门的啊，这些众生其实有这边的菩萨，并不讲的就是普罗，应该是说你只要发心修大乘，发菩提心，其实就是菩萨。然后他说有两种面相啊，他说第一种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聚问世之事，二者不为深意。如实能入，他说有两种菩萨，通常有两种样子来显现。第一个呢，有第一种人呢，就是他呀，比较偏好于看一些书，但是这些书呢，是不是就一定是大乘经典？他说其实也不一定，他就是喜爱看这些书，可能相关书籍，但有很多书籍未必是《了义经》啊。这个所以这个是比较应该一听就是比较浅的啊。第二呢，就是不为深意啊。他呀，就是有能力，他不会听到这个《金刚经》啊，这个甚深大法，心生恐惧，他倒不会，他其实也愿意啊，去深入研究，能够如实的去，这个修行啊，能够信解奉持。若好杂聚问世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啊。这种喜欢看书，但看的也不见得是大乘经典的这些空性的书啊，看的这些杂书很多。那么这些人比较是心刚开始修行的菩萨们啊，杂书看很多，但是看的呢也不见得就是甚深经典。那么若于如是无染无着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已心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行，但第二种啊，他说听到了这个无染无尽的这个甚深经典，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空性大法。他说他听到了以后啊，心中并没有生恐惧。我们《金刚经》有讲嘛，那么有一些人呢，听到了这个大圣经典啊，心中并不会恐惧。像《金刚经》讲，有些人听到这个《金刚经》，哇，非常心生畏惧啊，而且呢，就开始有的甚至开始谤佛。他说这一群人并不是。他没有恐惧，而且还能够进入这个大甚深经典之中，而且啊，能够信受奉持。他说，像这一类的，都是九修的道行了啊，就是他讲的那个九修，不见得是这一辈子，就是他累世累劫已经不知道修了多久了，那才有办法真正进入大乘经典，亲近大乘经典啊。他说，他第一个先跟弥勒讲啊，这个未来的这个修佛啊，就是或者修行人啊，会有这两类，先告诉弥勒，要给他，因为弥勒以后也要住世嘛，所以要先跟他讲一下。那么再来呢，他说弥勒还有复有二法，明心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啊，就是心学的，刚刚不是有讲心学跟这个已经学很久的嘛？他说心学的这群人啊，他就再讲两种。他说一种啊，他说他们没有办法，commit 就真正去学这甚深大法。他说啊，有两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一种情况啊，一者所未闻身经为闻之经不生疑，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啊？第一种人呢、啊，第一种学生啊，就是他呢也没有听过这个甚深大法，他可能喜欢看坊间一些讲的一些这个相似佛法哦，真的相似佛法很可怕，完全把你带引到另外一个他好像讲佛法让你觉得是佛法，但事实上他有很多心灵鸡汤，不是真正佛法，却让你误以为是佛法。所以当他听到真正的这个空性大法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心生恐惧，不能随顺，而且甚至会毁谤啊，就是说怎么什么万法无生在胡扯什么等等的。他说这个啊，他们经常会说，哎，我以前学的，我老师都没教我这些啊。哦，我觉得佛学佛可能就只是行善积德，哪来什么什么啊？就是讲这所有的东西。那么这是第一种。他说第二种呢？他说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时于中说其过恶啊。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虽然这个好像他愿意。 去学一些大乘法门，好像是这个学了法门，又好像愿意去修行，去受持读诵，好像有这么做。但事实上啊，他的心啊还不够清净，他呢并不肯清净啊，去供养或恭敬，而且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相信，有的时候呢他就嘴巴会讲一些谤佛的话，或有的没的啊。他说，其实这些当然你自己再仔细去看啊，这一路走来啊，我们所谓一路走来，不是你这一辈子一路走来，是你这累世累劫一路走来啊。这个先需要跟佛结个缘，但你结缘不会完全相信，然后你慢慢的相信了，但是这个相信的过程之中呢，我在说累世累劫啊，不是在讲这一辈子啊，这累世累劫之中呢，你就有的时候相信，有的时候不相信啊，那么。后来呢，有的时候会谤佛，有的时候又不会谤佛，啊，这个起起伏伏的，经过累世累劫，肯定终于啊才到了一个点。那么他说这两种啊，其实都是在初学，那么情况并不是很稳定。他说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告诉弥勒菩萨啊，他说有此二法，当知是心学菩萨为自毁伤。不能于身法中调伏其心。他说没有，因为你一看这样子的人，就是初初学佛。我所谓初初学佛，就是可能是近几劫他才开始学佛啊，跟这辈子无关。那么他学佛呢，时间呢可能不够长哦。那这些呢，菩萨们就会有类似的情况。那要弥勒菩萨要了解，要能够帮助他们啊，就说接下来讲这个弥勒啊，复有二法。啊、哦，菩萨虽信解身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就是在解释刚刚为什么这些菩萨会有这些状况啊。他说，何等为二呢？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啊、哦，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菩萨们啊，什么状况会让他啊对佛的信心不够，又毁谤，又这个那个。他说啊，两个大忌啊，你千万要小心哦。他说，第一个就是你心生慢心、高慢之心，尤其对于那些新学佛的人啊，你就看不起别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教导哦，你自己学，然后不教别人，然后心想说，哎呀，你学也学不会，不要教了。那这种绝对不行。他说，你如果有这样子的行为或这样子的心态，那你就会堕入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心学菩萨，你求佛的路啊，你学佛的路会非常的艰苦，你自己就在里面打转。他说，另外一种呢，虽信解身法，你也相信了啊，那么你也做了，但是呢，而取向分别，是为二法。他说第二个就是在告诉你，你呀、啊、虽然有信心，但是有一个关你没过，就是你还有分别之心。你认为万法心外有法啊，这个是万法心造万法，万法真实的存在，那就完蛋了。你还在心生分别，当你还在心生分别的时候，你就也会陷入前面的那个状态啊、哦。所以他就提醒弥勒菩萨，因为这个。维摩诘经太重要了，不能再让它消失于这个娑婆世界，必须要让它流传下去。所以，他不但教导这个经文非常重要，还告诉弥勒菩萨啊，未来的众生长什么样子，他有什么样的行为，那么他这些行为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有这些行为，好的，一步一步的教，要 make sure 弥勒菩萨 commit，要让这个维摩诘经长久的流传下去。好。那弥勒菩萨闻说是已，薄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斯之恶，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弥勒菩萨就跟佛啊，这个发愿了，说：“哎呀，世尊啊，你就这整篇教导，其实你看，我们学了一整年。”我刚看是从去年5月开始到现在4月，一整年啊，其实就是讲他一个早上那个在毗耶离城的这个园子里面呢、啊，他们发生的事情，以及后来他们到维摩诘居士家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那一早上，然后到中午要吃饭了嘛，就回来了，就是一个早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就2个时辰吧，啊，就我们讲了一年，那么他说啊。今天我所听到的这些法实在是太殊胜，从来没听过。他说，我也给你发愿，我一定 啊，会你刚刚所讲的啊，什么轻慢心学菩萨会有分别心，他说这些事情啊，我绝对不会犯，我一定远离，而且我也奉持这个刚刚啊，这所有的教法，维摩诘居士、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教法，他说我会铭记于心，肯定帮你把这个经文流传下去啊。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当令守得如是等经。与其念力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世尊，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当知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好，这个地方非常的精彩。他说啊，未来世就是佛您灭了以后讲的释迦牟尼佛，你灭了以后啊，他说这所有众生，他要想要求大乘法。想要心求大乘法的人，我一定，他说我弥勒，我一定会让这个人得到这本经文啊。这个这这，其实他是讲说所有的大乘经典，但是 specifically 在这边讲这个维摩诘经，我一定让那个人能够看到维摩诘经，能够读到维摩诘经，而且呢，我一定加持他，让他有能力去受持读诵。而且我要加持他，如果他有发心，我要加持他，让他能为他人说。因为弥勒菩萨没办法一直跑出来说法嘛，所以还是要靠所有的众生这些发心菩萨们去说法。他说老师，他就世尊了，他跟释迦牟尼佛讲，其实也就是跟我们这个后世的人在讲。他说如果这个末世有人呢、啊，能够受持读诵，而且甚至为他人说。肯定是因为我弥勒神力之所加持，否则他没办法。因为这个经典太殊胜了，普通众生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也不可能听得懂，或有机会听，或听得懂，或听完还能够信解受持，甚至为他人说。他说没有我弥勒加持不可能。所以另外的说法，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有这个机缘，这一整年在这里。共修维摩诘经也是弥勒菩萨的加持，我相信他现在啊，这个在 somewhere，他看到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我们这一群众生在这里修法，应该很高兴啊，也是因为他的加持，所以我们要谢谢弥勒菩萨，然后这个他的加持，所有未来众生你修大乘法，他就要想方设法让你读维摩诘经啊。那佛陀就说善哉善哉，弥勒，如汝所说，佛住而喜。他说：“你讲的太好了，那么你发这个大愿，我一定会加持你，帮助你，让你完成你的心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于是一切菩萨合掌薄佛，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世亲啊。”所以弥勒菩萨发完愿，那所有在场所有的菩萨。也跟佛陀合掌，跟他发愿说，我们这一群菩萨，等到佛陀你灭了以后，我们也发愿啊，十方国土在在处处，我们都要帮助你广为流传这个维摩诘经啊，要这个帮助这些说维摩诘经的人，加持他们。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啊，它其实这个原版，我们讲一下这个，从这个翻译上面看来，好像是说所有的这个菩萨啊，都会在各个佛国土去传播这个维摩诘经，但是在它的原版是怎么写呢？他是说原版呢、啊，其实跟这个地方翻译有点不同。他是说，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从十方所有的菩萨，他都会从十方国土来到娑婆世界，就是这些菩萨有可能他原来不在娑婆世界，他是在各个国土。但是呢，他们都会来到娑婆世界，帮助弥勒菩萨来弘扬维摩诘经，来宣扬维摩诘经。其实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啊。尔时，那么刚刚是这个这叫弥勒佛发愿完之后呢，有所有的菩萨又发完愿。那么现在呢，就是四天王啊，又开始发愿。尔时，四天王薄佛言：“世尊，在在处处，尘翳聚落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广益其所，拥护其人，免百忧寻，令无嗣求得其便者。什么意思啊？就是四天王说，以后在各个地方啊，不管是乡野还是哪里，只要有人呐、啊， 在拿了有出现这个经卷，有人呢要为人演说了啊，就是要带着大家读经或为人演说。他说我都会带着我所有的这个属下啊，官跟属一个就是我下面的这些大官们呢、啊，这个四天王当然有这个下面有这个侍从嘛、啊，那么还有他的眷属，他就会带所有的、啊、我的属下，那么我的家人，我的眷属到这个地方，我也要去听维摩诘经，那我去到那个地方呢，而且我就会护持那个人啊，那个说法的人，我会护持他，我会护持所有听法的人。那么，而且啊，在这个方圆这个百里之内啊，这个百由旬啊，这个也不是百里，就是很大的一个范围，我会让所有的妖魔鬼怪都没有办法来骚扰。也就是你只要诚心讲解《维摩诘经》，你诚心修行啊，信解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都可以，都会有四天王来帮助你啊，你根本都不用担心会有魔障。好，是时佛告阿难，受持是经广宣流布。佛呢还特别嘱咐阿难，你也是哦，阿难，你也得受持这个维摩诘经哦，你也要帮这个维摩诘经广为宣扬哦。你看交代了这个弥勒菩萨，又交代阿难啊，阿难言为我已受持要者，世尊当何名斯经？这个阿难就跟他讲说，老师，我已经信受奉持了哦，没问题。这里面你刚刚所讲的这个整天发生的这个事情，我都听明白了，我也记在心里了。那我们要记录啊。那想请问老师，剩下的这个经啊，应该叫什么名字啊？那么佛说啊，我们就不是剩下这个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啊，要结集成经文，那要给它什么名字啊？佛说就阿难啊，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啊，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受持。啊，这本经就叫做《维摩诘所说经》。我们有讲座，这个维摩诘啊，虽然它的名字也代表无垢，非常的清净无染无垢，也就无分别啊。那么，也就是那么，这是在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大显神通，度化众生，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啊。他说，你就是要照着这个经文的名字啊，来如是的受持、信受、奉持啊。佛说是经已，长者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等及诸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持。所以佛这个维摩诘经到这边就完全结束了。佛把这部经文说完以后啊，这所有在场的人员啊，包括这些大菩萨们啊，包括这些阿罗汉们啊，包括这些人众，还有天众等等，每一个人听完的佛法都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圆满，所以大家都是信受奉持。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这个维摩诘经，先问问看有没有人有问题的。OK，那没有问题，我们就请同学来分享了。我今天找了好几位同学，他们都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啊。如果不想听的同学可以先下线。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维摩诘经上完以后呢，我们先休息一阵子，好了，好不好？休息一下，大家也可以透口气啊。那么我们之后呢，就再回来上完这个叫什么《金刚经》啊，上卷《金刚经》上卷没虽然有八品，可是《金刚经》上卷的那个八品会比前面的容易很多，因为前面的基础打完了，再加上《维摩诘经》，那八品呢，大概几堂课就上完了，可能四五堂课就上完了。那之后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上《法华经》还是怎么样啊？那个我们就到时候再讨论，不会先休息一阵子。那现在怎么样？有哪位同学啊，先愿意上来讲一讲啊？我随便有没有谁愿意先第一个？ 老师，我是 老师，我 Jennifer，我 第一 可 个， 以。好， 怎 那 么 我 这么 第 多 二 人 个。 让他第一个？ 大家抢了啊，没关 啊， 系，我 没 第二 关系， 个。 您先 ，Emily，你先 哦哦，好 ，Emily 的， 是新同学哦，那个没上多久，然后那前两天还来我家。然后我心想他不愿意嘛，那个我就随便问一问，说你想不想分享啊？他马上说好。OK，那个 Emily 我觉得蛮厉害，也是学霸级的啦。他那天有在我们家跟我稍微讲了一下，我觉得非常到位，请他来聊聊聊，分享他的学佛心得吧，Emily。 哦，好吧，啊，那今天还是根据这维摩诘经的心得，首先还是要感谢 Tiffany 老师在过去从一年的传授教导，然后我记得是从去年5月16日那时候我逃回台湾了，不好意思，然后也谢谢这个 Linda 这个录音小天使啊，帮我们不间断的录音，还有明丽学姐，我想要提一下明丽啊，明丽师姐，那个也她有那个提供这些那个维摩诘经的经变。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去年去伦敦，还有特别去那个大英博物馆去找这些经变啊。那维摩诘经其实给我有分为主要有两个感悟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但是也严肃的一部经典。为什么说有趣呢？因为它有一些小故事，然后小场景，然后比如说第三品弟子品、第四品菩萨品。然后利用一些小故事，然后维摩诘居士跟佛陀的十大弟子，还有四位菩萨过招，然后都把这些菩萨还有弟子给 KO 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那时候维摩诘经那个男主角还没有登场啊，可是因为透过这些小故事，然后把期待值都给提得很高了。可是这些有趣的故事背后，还是要传递这个。这部殊胜经典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经义，所以我的第二个感悟呢，还是从经义去着手。当然喽，这是就像 Tiffany 老师说的，这是一部很殊胜的一个大圣经典。他也提到了空性大法，还有第九品的不二法门、无生法忍、万法无生。那我自己比较有深刻的体会是，他也是提到菩萨必须要发心度己度人，比如第七品的观众生品，文殊师利菩萨问道，菩萨云何关于众生？后面有提到要慈悲喜舍，还有第八品的文殊师利菩萨问这个维摩诘居士，有关这个菩萨云何通达佛道？哦，这个是佛道品哦。然后维摩诘居士回答说，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那这个其实让我也还是蛮有点震惊，也有点佩服，因为菩萨要行于非道，就是代表就是说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已经到达了彼岸了，可是他们还是要发愿，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跳入火坑，然后继续，解救众生，超度，度化，能够度化众生，就像老师常常提到的这个 KTV 的 case，大乘佛教的，修大乘佛法的菩萨们，已经脱离了 KTV 了，着火的 KTV，可是还是发愿再入到这个 KTV 来解救众生。所以其实这一块其实是我比较印象深刻，也比较有体会的。然后这部经典的文字真的是太优美了，有几句话我一直都是深刻记得的，比如说第五品的有 还 集 剩一 菩 分 萨 钟 因 哦， 无所受而受之受，那第十一品的不净有为不住无为这两句其实我一直蛮印象深刻，也常常自己重复的去提到，然后，对对，念完这部经之后，我回去再念《金刚经》，其实我觉得这个更通畅了。有些以前句子比较绕口的，我觉得现在念起来也就比较顺了。所以，谢谢，谢谢，谢谢，这就是我的分享。 非常好，Emily，加油哦！你学那么一下子，可以讲今天这么多，真不容易，加油加油！好，那个 Jennifer，你是愿意做一些分享？ 可以，没问题，谢谢老师。我就是完全就是认同刚刚 Emily 所讲的所有的感谢，我就不重复。那其实我这一次上维摩诘所说经，我就分享一下我比较 general 的一些 feedback。我自己跟老师上了几部疗愈经，包括金刚经上了2次，然后楞严经现在在进行中。但这一次上维摩诘所说经，给我的震撼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自己觉得是因为这有点像跟之前场景不太一样，有点像是在家这种凡夫对菩萨这种说法，那这就让我自己去 reflect 说，其实这有点像是 portray 说，其实维摩诘居士可以是你我是他，可以是任何人，这是我第一个的震撼。然后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也可以时时刻刻用各种的方便法门修行跟，还有做各式各样的供养。 只要找到自己最妥切的相应的法门。那我在第一品的佛果品中就提到一切众生界及菩萨净土，这其实在第一品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有点摄受到我的心里的感觉，一切唯心，然后一念心的清净比什么都重要。那也因为读了这个《维摩诘经》之后呢，我觉得呼应到了之前很多在《金刚经》跟《楞严经》讲的整个空性大法，整个精髓，其中包括行六度啦、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方面，我都很有感受。那今天因为要分享，所以今天一大早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self reflection。啊，自我反省，过去这一年来我的改变是什么？那我有很 general feedback，我发现，在跟一年前读《维摩诘经》开始，我更加的随遇而安，啊，也更加的随喜，希望大家都好。那在这方面呢，我必须要 confess 说，其实我自己还在练习，怎么样对一些我觉得我比较不欣喜的人，也可以有更有随喜的心。这方面我在每天的努力，然后我也给自己有一些期盼，包括要更多的内省。要对外比较圆，对内比较方，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不要老是只看到人家不好，看到人家的好，更加的随喜大家。那 in general，最后我会想说，我希望自己更随顺因缘，随顺众生，因为当下的果，其实也是未来的因，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 Jennifer。哎，我记得你是差不多学了4年嘛，差不多4到5年有了哦， 差不多4年多。 对不对？然后我记得 对， 你那时候其实2、3年前你就说你好像比较不容易那么容易生气了，你已经被 是，我 替 觉得 老 我又 公替 进 儿 步 子， 了，我更加升华了， 是不是？哦，比 较少吵架会不会？比较少骂人。 我根本很少了。我现在在工作上，也就是很随喜大家， 哎，我 不 对，我跟 易 你讲， 动 工 怒。 作是不是一个修行道场？真很可 完 怕 完 哦。 全全，现在会惹，以前会惹怒我的人，其实我家人也不太惹怒我，大概都是工作上。那现在我已经就是比较能 put myself in other shoes in all aspects。以前就是会受不了，会爆炸。 非常好，非常 谢 好， 谢 谢 谢 谢 谢， 你的分享，好，加 谢 油， 谢。 继续。然后下面谁呀、啊？那个要不要那个陈明丽？明丽你在吗？Marilyn， 我在。 哎，要谢谢你啊，帮我们准备这么多那个维摩诘经变的东西。然 啊， 后 谢谢。 我对，那我也谢谢明丽啊，因为我现在我先生帮我把那个语音嘛翻成这个文字做完之后呢，他就。大粗略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发给那个陈明丽，陈明丽在润饰啊。以后我们现在做金刚经，以后会弄维摩诘经，然后整部维摩诘经会出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因为坊间讲维摩诘经的实在太少了，而且实在好的不多，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如果整个整理出来，应该可以利益众生。好，先打个广告。好，谢谢明丽，然后请说吧，希望你做些 哦， 分享。 好啊，还蛮开心，是在 Emily 跟 Jennifer 之后说，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也都有讲到我蛮大的感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我算是我那时候遇到蛮大的挫折，所以我对人还有对世间的事情其实是蛮疑惑的。那一开始是跟老师学《金刚经》还有《心经》，那时候我是看到自己的无明啊，看到自己的执念，那也慢慢的理解无常跟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慢慢这几年，我自己可以放下蛮多执着，烦恼也少很多，心也清净很多。那确实升起了出离心，我知道很多同学也都有出离心。不过其实到后来，我就变得很喜欢自己，很清净，然后就不太想再陷入世间所谓名利的追逐等等。那后来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我读了《法华经》，我那时候很受感动，那我隐约觉得自己好像也升起了大悲心。不过，真的智慧不够，修行不够，福德也不够。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而且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是那么主动积极的人。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跟老师有说过，说我觉得我自己道理好像懂了，啊，智慧可能也有一点点增长，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我其实我都没有在做利益他人的事情。那老师也提醒我说，哎，这样子其实福德不够，有很多事情是很难成就。那读《维摩诘经》之后，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很像是一本指导手册，它就告诉我可以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像刚刚 Jennifer 讲的一样，就是维摩诘它是现在在家修行的居士，其实它就是在 对我来讲，他就是在告诉我，你不离佛法，也不离俗世，还是可以很踏实的把佛法的智慧可以落实到俗世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他也提供我很多做事应有的心态跟方法。那因为刚好老师有讲到，我现在正在那个编辑《维摩诘经》，然后我做到第一品跟第二品嘛，所以我也特别就佛果品跟方便品里面对我帮助很大。比如说，我觉得在第二品方便品里面，他就讲到维摩诘经做了很多事，比如说他资财无量，摄诸平民，奉戒清净，摄诸毁尽等等。那这些其实每一条对我来讲，都是我在待人处事上我可以学习跟我能去做的。那其实对我来讲，最感动是维摩诘，其实以他大成就，不管是用俗世的眼光，或是用圣者的角度来看，他都是大成就者，他都是大菩萨。但是他为了利益众生，他做了很多事，然后包括很多俗事，那比如说像入智正法、救护一切，或者是入诸淫舍、嗜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离其志。然后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的根性跟需要为他们说法，比如说，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等等。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启发，因为不管是在家庭、职场或是人际关系，这些都会碰到的场景。那在以前，我自己可能会更加的逃避这些场景，因为会觉得说，哎，这样会让我自己觉得很烦恼，破坏了自己的清净。但是维摩诘他一点都没有逃离，那甚至他会主动的去接触。不过他追求的就不是那些社会地位啊、名声啊，甚至也不是什么人际关系，就是法布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启发，而且他给了我很好的 guideline，就是很清楚的 guideline，在什么状况下可以怎么做，面对什么人可以怎么做。但是重点就是都是为了众生。那呼应 Jennifer 讲的，在佛果品里面，其实佛陀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宝鸡问佛陀说：“什么是菩萨净土之行？”他就是众生之类是菩萨，菩萨佛果，或是菩萨是随会化众生而取佛土，其实都是为了饶益众生。那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也深深忏悔，觉得很惭愧。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心量真的很小，很计较。就是以前不管在职场上或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可能就会去衡量。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效益啊？有没有价值啊？自己的功能有没有发挥啊？那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包括佛陀在佛果品，其实佛果品我觉得已经开宗明义，把整个维摩诘的精要讲得很清楚了。那后面就对我来讲就很像是一个行为守则，有一条一条很清楚，我可以去 follow，可以去学习的。那当然，我没有佛陀跟维摩诘居士的智慧跟功德，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发愿要信受奉行，从我能力可以做的去做。那我也相信，我慢慢的扩大，我的心量扩大，我的福德可以扩大，那我能做的应该也会更多。那谢谢老师，也谢谢同学。 谢谢你，你第一个做的先把维摩诘经整理完。我想后来可能会堵在我这边，因为他做完之后还要到我这边来最后校正，我根本就没时间。好，我会把那个时间抽出来，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出来。好，谢谢明丽。那个 Carol，你要讲吗？我们还有两位同学，来，Carol，你在吗？ 好，老师，我在。其实我听了几位，就是学姐们讲的，我真的觉得实在太精彩了，我就觉得我几乎可以被跳过。可是我还是分享一下，因为大家根性不同，那我觉得我的阶级可能属于比较拙劣的，那也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名号，是来自于那个唐朝的大诗人王维。因为王维是他字摩诘，然后号摩诘居士，然后我就很好奇，就这么一个大诗人，结果就成了维摩诘居士的头号粉丝，所以我就觉得对这部经典非常非常好奇，然后就经过就也有那么殊胜的因缘，然后听老师讲解，就是这么精彩的讲解这部经典以后，我发现真的是文字非常的优美，可是它的意义也非常的深奥，并不是像我原来想象的那种那么的白话，就是在讲故事这样子。然后我 其实读这个经，我最直接最大的感触就是从那个佛陀的弟子啊，还有菩萨们被维摩诘居士踢馆的那些场景，然后最后他们每个人都是以不任一笔问疾来婉拒了要探病这个方面，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其实这部经典它一再强调的是我们要理解究竟真理的智慧，不一定要用传统或者一些固定的方法，我们不需要执着于那些形式啊表象去修行，这是我最大的感触。然后当然这部经也是一个就是在重点在强调不二法门，也就是破二元，就是说我们要超越空和有，然后要超越了有为法跟无为法，然后最后可以进入生死即涅槃的那个境界。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自己生活上最大的受益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放下很多对于生活上小事的执着。那你放下那些执着以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其实你生活轻松了很多，然后其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也减少了非常的多，那这是我觉得受益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这部经典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然后这也就是维摩诘居士他的大悲心使然，让他觉得因为众生生病了，所以他也生病。然后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让我完全理解了我们那个佛法里面讲的慈悲心，然后不分别。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部大乘经典，我觉得世修的部分，我体会到的就是我们从假入空以后要再从空出假，然后福慧双修，悲智双全，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我们要上求也要下化，要发菩提心，也就是菩提萨埵。然后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到那个境界，可是这是一个目标，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也试着自己还在努力当中。这就是我的感想，谢谢大家。 谢谢 Carol 啊，那个也不用很多年啊，大三年多吧，有没有三年？ Carol 原来也是个小辣椒哦，那个脾气也是不得了的。那个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们家那个时候休息上课，我想他也撑不了几堂课啊。他们有一群朋友，我那时候在开玩笑，我心想他们大每天在外面玩到没东西玩了，就跑来这边上课。或者是有一个同学来，然后其他人看的，哎，也过来跟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那个，然后我记得他第一堂课说他要那个投胎，哦，要下辈子做个男的。Carol 就刚刚讲话这个 Carol， 他说因为这样男的可以赚钱啊，这个比较能够挥霍等等，经济自主。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啊，你看看那时候的 Carol 没两下到现在啊，简直是不能同日而语。好，非常随喜，加油加油。那最后一位，我们找那个 Marcus。Marcus 有很多粉丝啊，我把他因为很会讲，我把他放最后好了。他讲完，其他人讲不下去。Marcus 你在吗？你愿不愿意做分享？ 老师我在。 啊， 老师跟大家说，压力很大。 不会，你写的很棒哦，你写很多东西，我很喜欢看哦。然后很多同学都跟我反映说你真的很棒。 谢谢老师。我这边其实跟老师上课就上第三门课吧，前第一门是机缘巧合跟老师在Clubhouse， 后来来到 Zoom 上课读上那个心经课，然后上完心经呢，我就跟老师上了那个金刚经那个十节课，还没上完，因为所以金刚经我是没听完，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维摩诘经，算是完整的一个经文。这三部经对我自己的感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心经说实话给我讲，我听下来有点像一些核心的一些要点，然后说白了我听了以后觉得挺法喜的，但是其实是似懂非懂，也没有那么懂，因为它实在太短了，有很多虽然老师用了十节课来解释，但是有很多内容我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解。然后后来开始跟老师上金刚经，我觉得金刚经可能解释的更细致，因为它有很多对话嘛， 然后像一个教科书一样的，我就慢慢可能理解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最触动的《金刚经》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若见众相非相，则见如来。这个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但是我经常会想起这句话。然后到今天呢，学那个《维摩诘经》，我觉得《维摩诘经》给人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可能非常的活灵活现，很有现场感，很有画面感，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场景，你在听经文，尤其老师讲的时候，就感觉你就在现场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我学的3部经文里面是让我觉得离生活最贴近的一部经文，然后它里面也用很多非常简单生活里面的例子，然后让你觉得哦，离你这么近啊！我第一次让我觉得哦，原来佛经里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离你这么近，所以这是我对《维摩诘经》的感受。然后呢，我主要还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我自己生活中，然后我是怎么，就是学经文对我有什么影响。也首先呢，我自己会遇到很多很头疼的事儿嘛。就是虽然说我们在一起听经文，但是还是凡人，就是有很多事儿是非常烦的。然后我自己有很多各种商业上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然后我遇到头疼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现在发现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在遇到一件事，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我就返回去再去重听老师讲的经文。然后我可能是一边运动一边听，或者是我是在地铁里，或者在那个火车上，我都会去听经文。然后听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好像那些事儿很烦嘛，然后感觉想换一个频道。那频道换了以后呢，这个怎么说？它就让你暂时抽离出来，让你觉得哎，好像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怎么样，反正那个。抽离出来之后，经文里面讲的东西跟日常生活是不一样的，甚至经文里面讲的东西跟日常生活是反的，一边说是真的，一边说这是假的，一边说这是现实，又说这是梦境，一会说这是烦恼，那边说是菩提。所以我的意思是在听着听着，我就觉得，哎，好像，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在说这个同样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我感觉慢慢好像有些时候我就。突然就能理解到，好像悟到一点点，就是好像烦恼跟菩提可能真的是一回事儿，梦境跟现实也是一回事儿。你看同一件事儿嘛，在用不同的词语来形容，所以我可能在这一块有一些，在慢慢在跟老师学经文的过程中，感觉有一些触动，对我个人的生活有一些帮助，让我在遇到烦恼事的时候，至少我有一个后台可以休息一下，去抽离出来，再去看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当然还在嘛，没有说听完经文事就解决了。但是你最少明白，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的时候，没有那么难处理了。这是第一个我的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说，其实我会每天遇到很多人。因为我做生意，还有这边一些自己业务的原因，可能每天会遇到很多陌生人。然后我还在英国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节目，去采访英国的华人，采访101个英国的华人。所以这样就会有机会每天跟不同人聊天，尤其是一些陌生人聊天。聊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真的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那些不同的场景一样，每个人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教育背景，有各种头衔，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家庭，自己不同的圈子，不同的这个 connection，对吧？但是，当我们每个人谈到自己的这个心里的一些感受的时候，谈到他心里那些痛苦、难受、开心、幸福的时候，都真的好像哦。所以我在跟很多陌生人聊了很多次天，每天都见陌生人的情况下，我发现好像人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心流。这个心流跟我在佛经里面学到的那些空性，当然我可能对空性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联系，觉得人跟人之间就让我不断的去想起那句话叫“若见众相非相，则见如来”，让我不断的去回想那个感觉，就是无人我之别。就人跟人之间，我不是说我能看到多么大的什么空性，我不敢这么讲，但是我感觉到我在某些时刻能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差别很小很小，就是真的是可以说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的影子， 这是我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做的，觉得自己对自己感触最多的是在，自己在做，怎么说，自己的生活和跟别人的一些打交道。但是对我来说最难的肯定是这个跟家人打交道。然后因为家人，我在群里面好像也提过，我以前可能是最忽略的。然后，但是家人是对你的反馈是最赤裸裸的，因为他们，因为你说难听点，你在外面可能有时候你会装嘛，你可能会演嘛，对吧？你可能会戴面具嘛，但你在家里一般不会戴面具，你就也懒得演，就是真实的自己。所以家人给我的反馈可能是更加真实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才明白，我老婆给我太多的反馈，我才明白我其实很多是放不下的。尤其这两天对我来说也比较特殊，然后上周我爷爷刚去世了，然后他明天是葬礼，然后我又这两天我在也是含着泪写了很多追悼文吧，就是给我爷爷。所以就我也第又一次感觉到离生死这么近，就是自己的至亲去世了，然后我又没办法回国参加他，给他送他最后一程。就是说我觉得人最难放下的还是这些，怎么说，每天其实都有这些事发生，对吧？每天我们都在跟家人一起生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离开，只不过是跟我们好像没有联系，我们就感觉没有发生一样。所以我觉得最难放下的可能还是自己真正回到家，面对真正那个我值的时候是最难放下的。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在不断跟老师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再去悟到更多的东西。最后一个我说一个比较开心的事儿吧，就是上次那个明丽来伦敦，我见到明丽了，所以刚才听她在分享我也很开心。我第一次见到跟我们一起上课的人，因为其实我从开始跟老师学习就是在线上一直到现在，然后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我感觉见到明丽就好像虽然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嘛，但是大家一直在一起听课，就感觉好像认识了好多年的样子。所以非常感谢老师提供这么一个场景，让我们能够放下外面的很多东西，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能够放下自己的很多慢慢的放下自己的很多执着，能够慢慢的离自己更近，能够慢慢的离佛性更近吧。希望我这边能够继续跟老师学习，我觉得老师一定是发了一个大心，发了一个宏愿，然后才能建立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后台。我希望我一直能够在后台能够继续跟着老师听经闻法。谢谢。 谢谢 Marcus 啊，希望有一天跟你碰面啊，真的太有趣了，可以在这个 Clubhouse 上面结缘一个陌生人，然后一路走到现在，非常开心。谢谢 Marcus。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讲话的？都没有啊，这么害羞，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们都没人讲话，我们就那个回向咯，回向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一阵子啊，大家可以在家也休息一下，但是那个楞严经我们会继续啊，那个不会停，那个我们要把它一鼓作气把它整个讲完。好的，那我们把回向文拿出来啦。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成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阿弥陀佛，然后本课程圆满，我们过一阵再见咯，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